这个工艺啊把关都是非常严格的， 而 确实味道也好。 有的时候商品的品质就是这样一个企业的一个标志， 对， 它持续的有高品质的输出才能够成为老字号。 嗯， 而且您想啊，在这个大红门它是始创于1955年，到现在呢已经有66年的历史了，始终获得了咱们北京人的好口碑。 嗯， 而且呢它之前呢是大红门肉联厂的前身，它本身在延庆区呢就有自己的这个养猪场。 嗯 所以说呢用的这个材料第一放心，第二呢它的成本呢比较低，所以说呢咱们能够吃到实惠的这么一个肘子还是不错的选择。 嗯， 而且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等于说呢这个双双强强联合给大家奉献的就是一个具有性价比的猪肘子的这么一个组合。 没错，你想吃这个肘子肉啊解解馋的话呢，今天是一个机会，而且呢它都是半斤一包的， 如果您放在家里边呢也不用直接去放到冰箱里边， 对，常温下就可以， 常温下就可以保存，因为它全是密封的包装的，所以它能留一段时间还是没有问题的。 嗯， 而且呢今天我提醒大家的是，每一袋这个猪肘子都是有着这个二商局和大红门老字号的这个标识的。 嗯， 您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外包装。 嗯， 所以呢第一吃起来安全放心，第二吃起来味美这个汁香。 嗯，而且呢这个价格今天也比较合适，是吧，你这个价钱呢买到这个大红门的啊这个鲜卤的猪肘子肉哈。 嗯， 我们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包，给大家一共是8包的啊。咱们市场的价格就相对比较贵，是499，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拿走。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哎，而为什么我们这个组合呢叫做大红门的鲜卤的猪肘子？ 嗯， 它其实和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有一些猪肘子还是不太一样。 嗯， 就是今天这个大红门的猪肘子，您切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下刀完了以后，这个肘子不散。 哦， 这是因为它是鲜肘子做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的养猪场就在延庆。 嗯， 啊，离它的这个加工的工厂呢也不远。所以说呢它基本上就是当天宰杀当天制作，所以说鲜肘子不经过冷冻的这么一层呢，它这个肘子的肉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这样的肘子像我自己拿回家去以后我去怎么吃呢，有的时候人愿意就是凉的时候呢，它比较固定的时候去切片，但是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热肘子。 哦，你再热一下是吧？ 对，我再热一下。热肘子为什么呢？我愿意吃它那肥膘。 哦， 那个肥膘它热完了以后呢，它那肥膘不是特别油。 嗯， 它因为在卤制的过程当中，经过6个小时卤制呢，它那个油已经告出去了，剩下那点那个肥膘全是胶质。 嗯， 哎，吃起来呢特别的软， 而且热完了以后呢，还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是吧？ 对， 嗯， 而且呢，您吃那个肥膘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黏， 嗯， 这样拿手啊。就直接能有那种胶水的那种感觉。 嗯，胶质特别的明显。 对，就是 胶原蛋白 啊，特别黏。 嗯， 这个时候呢吃起来，哎呦，我觉得热肘子真的是大红门的做的一绝。 嗯， 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肘子无论是您凉着吃热着吃都可以。 嗯，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8袋，每袋是250克，也就是每袋是半斤的大红门的鲜卤的猪肘子。而且呢今天这个250克不是含这个大棒骨的， 嗯， 它里边没有骨头，等于说把骨头全给您去了。250克半斤的就是纯肘子肉，一共是8袋，每袋是半斤，一共是4斤。今天呢，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只需要299块钱，您就可以拿回家。 嗯，那这就是来自于北京的老字号大红门的。 对 啊，这个大红门既然是老字号，它就是一个品质的象征了啊。 对， 好，那如果您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250克半斤一包，给大家一共是8包。那么今天的价格299元，价格非常的适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没有骨头的肘子肉啊，请您记住，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